光明頂， 浩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而家全香港咧都好關注啊！打咗疫苗之後會得到咩待遇啊？咁喺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頒布個快易通係嘛？ 回港易 唔 係快易通。 哇！呢啲名咧，實在係好多都好雷同啊！這個回港易咧，就本來咧。就是一種安排，被打了疫苗的人是去大陸，大陸的人回到下來，但是因為在廣州荔灣區發生的一宗的確診就導致就特區政府在上個週末就全部廣東省就取消，在這個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監政和喝斥之下，六個鐘頭之後，特區政府就乖乖從命，就恢復。這件事其實都引起幾大爭議，都令人覺得到底現在誰做特首，不如你分析一下。 我分析我講一下這件事先，雖然就都已經是22號嘅事啦，咁啊系原本咧喺晏昼嘅时候咧，张竹君即系食卫局咧就宣布咧就因为咧荔湾区出现个案，于是星期日开始咧就将广东省列为中风险地区，就市民唔能够再用回港易咧经过广东省抵港啦。咁咩叫回港易，我就唔再解释啦。咁咧。後來呢因為當時張竹君仲話會政制及事務局呢會跟住落嚟7點15分會有新聞稿，咁啊跟住就已經係寫清楚係14日到個廣東省人士呢就唔符合呢個回港易㗎啦。咁但係8點鐘呢就梁振英就喺社交網度呢就質疑，咁提出三不解，咁啊唔宣傳啦，咁啊自己睇咩個三不解啦，咁呢就主要係質疑政府嘅決定啦，咁啊結果呢晚上10點29分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就宣布就將廣東省未被列為中風險地區，即係即刻收返啦，咁只係將嗰個範圍收窄到確診大廈。咁啊餘波之下呢好多建制派中人呢包括議員呢咁就質疑香港政府就同內地嗰個溝通不足，同埋呢就有啲做壞事。點解呢？因為如果咁樣呢，你咁樣就截停回港易呢，咁即係香港調轉呢通關都無望呀，禮尚往來嘛，你咁樣截停回港易，你有一單就截停我，咁你哋香港一路都有，咁啊我點能夠俾返個即係通關唔使檢疫俾你呢？咁所以呢就一路呢兩日呢都好多質疑特區政府官員對於防疫嘅資訊混亂啦，咁樣 特區政府咁樣做呢就基於一個先例，就係呢幾個禮拜前係發現一名菲傭係咪就確診，好可能係菲律賓變種嘅呢個病毒，於是就強制要求36萬所有嘅外佣呢都要呢必須係接受打針，係咪一定要接受。咁呢就引起呢菲律賓外交部嘅不滿。咁呢而嗰啲外佣嘅協會亦都指責，點可以話一單 case 就要呢所有嘅外佣呢你都假設佢哋都染有病毒。咁呢個特區政府呢啲官僚式嘅思維當然就叫小心駛得萬年船。呢啲廣東話嘅成語呢有時都幾誤導，唔怕一萬啊，最怕萬一啊，小心駛得萬年船啊，最緊要穩陣啊，萬一衰咗邊個咩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消息，呢啲咁嘅意識係充滿喺一班機械化嘅官僚嘅團隊裏面。即是话呢透过呢一种官僚机器嘅长期你喺里面浸淫呢，包括你唔识得用呢个八达通啦， 包括不知道应该怎样样去买厕纸，包括呢当你见到阿婆你大发恻隐之心，银荷包竟然省500元给她，这些呢都是一些呢心智啊官僚机械化之后啊出现的一些呢认知的偏差。咁呢由逻辑的角度呢你又唔拗得，你又唔会完全怪得佢，因为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因为呢个一宗确诊啫，话我所知嘅一宗啫，唔知嘅几多宗呢，係咪 嗱，我又唔怪即係下面嘅官员喎，其实佢哋真係食死猫，我认为。因为我睇返中国大陆即是央视新闻转载环球网在5月9号的一则报道。 那 个标题是什么呢？林郑月娥冒号香港采取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应对变异新冠病毒。那么下面内容我不讲了，只是看那个标题你就明白了。喂，特首是说香港采用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如果我的上司或者顶级啊在个访问里面讲了这句说话， 而且得到环球时报全文刊登，这个亦都是代表中国政府对于林郑月娥这个采取最严级别的防疫措施的肯定，是不是？既然是这样，全国都知道，在环球时报通报的，香港一国两制嘛， 最严厉，他说 不是最高级，不是严厉，最严厉啊， 是啊， 咁最严厉，而经过环球时报系刊出呢一个新闻啊，咁全国第一都知道，第二中国政府系谅解嘅嘛，应该。 嗱，佢里边咧就再转，即系再讲述内容啦。佢话咧呢个特首林郑月娥咧喺社交平台5月8号表示，香港4月中旬首次发现变异新冠病毒，特区政府按照抗疫新路向，立即采取抗疫以来最严厉的强制检疫措施。虽然咧佢就冇讲呢啲咩回港易通关，但系 新路向啊， 系啦，咁你既然喺嗰个访问里边，如果我系官员，我见到吓、特首咁样讲，咁我去制定政策或者系去公布一啲防疫措施嘅时候，我系咪应该紧随特首佢嘅言论或者佢嘅政策系立即采取抗疫以嚟最严厉嘅？ 当然啦。 强制检疫措施啦， 100%啦。 咁咪系咯，咁其实冇错噶，阿张竹君或者聂德权系咪？ 系。 不过唔知点解啦，啊过咗6个钟头之后咧，就要自己收翻。咁我真系觉得 咁即系唔敢采取最严厉措施啊？ 唔知点解，我只能够话唔知点解。咁同埋可能即系呢啲都系30多万人工一个月咧，要包埋噶啦，即系自己掌自己嘴巴， 掌刮自己啦。 咁30多万咁值嘅系咪？即系自己掌两下就有30多万一个月。可能我都会我都会掌嘅，可能系嘛？ 首先你头先讲嗰个喂，呢、這个唔应该被中国广东省视之为一个对抗性嘅行为。是咪？因为香港是小的，大陆是大的，广东省人口成 一国大于两制。 不是我讲是啊，一国大于两制，但是你这个呢就正如刘梦红说，就是坚持一国原则，亦要尊重两国差异。 两制啊，老生你赖嘢啦今日。 口误对不住 啊，你 我掌嘴 啊，你收返即刻，我怕我好怕。 坚持一国原则。 我怕突然间有人破门而入啊，你知唔知啊？ 就尊重两制差异， 系 咪？ 系 啊，咁嗰两制咧嘅差异咧，就当然系林郑月娥接受《环球时报》访问，系容许呢一个香港特区政府单方面由林郑月娥女士嘅专业判断作出嘅最严厉措施， 最高指导嚟嘅呢个系咪啊？ 所以咧，身为其他嘅人，无论你系咪政协副主席咩政党，亦都应该遵守中央嘅指示，要积极更好地配合特首为首嘅特区政府施政。系咪？ 系。 如果唔系，阿林郑月娥为首嘅特区政府点样维持强势行政主导咧？系咪？因为呢个系国策，亦都系香港嘅基本路向，就是、特首一定要维持强势嘅行政主导。 是不是？ 当然啦。 现在不是说三个权力中心，亦不是三个半的权力中心，就是政协那里呢又多了个权力中心出来，不是。 嗯。 所以应该是相信呢林郑月娥女士的专业判断，是不 是？嗯。当然啦。 如果万一好，现在你说取消没问题，万一出了事边个咩，万一啊。 万 一啊。 嗯。 啱唔啱啊？ 系啊，咁我梗系赞成呢个特首嘅最严厉嘅抗疫措施啦，系嘛？呢点 咁啊？因为而家咧已经逐渐越嚟越多人咧系打咗针 ，OK？ 嗯， 嗱，因为咧而家佢亦俾人攻击啊，阿林郑话点解咁少人打针啦？系咪？ 嗯， 嗱，咁少人打针就咧第一啲人对特区政府唔信任啦，系嘛？有啲人呼吁你林郑唔好出嚟做打针代言人。如果你有钱，如果有钱啊，或者冇钱都好啦。嗱，你刘德华就做过明日大屿嘅代言人，点解你唔可以请周星驰出嚟嗌打针？系咪？ 嗯。 或者你同上边咧讲数，阿周星驰或者刘德华有冇下一部戏准备几时喺大陆公映？嗱，你呢个时候唔搭到个顺风车等几时啊？吓？公映有咗批文，有准影证，但 hold 住，而家国家有少少任务俾你刘华，你都系香港人啊，你支持个明日大屿啊，请你刘华录一段片，吓、啊、就话你自己亲自去接受注射，唔需要要你一定打科兴，你打伏必泰都得，啊或者刘德华打科兴。就叫阿周星驰打伏必泰， 我觉得冇用啊！真系你见唔得？ 然后仲唔够咧，就 call 埋周润发出嚟，咁你三个人带头去打，嗯、你惊个注射率啊？ 系唔会低？我觉得冇用，香港人好现实。其实有人提出过要提供诱因，即系 Jessel 啊，知唔知啊？要 Jessel 咧先至可以打针。 诱因当然系啦。 有人反对，咁但系我又觉得咧，香港人咧就呢啲最实际 嘅，最少提供诱因最容易嘅。一旦你打咗两针， 嗯 ，OK， 然后咧你获发呢一个注射站啊，俾你嗰张行街纸，你带住嗰张行街纸，第二针之后14日，你应该打咗针嘅人应该可以不必戴口罩， 嗯， 呢个系最起码嘅诱因啦， 嗯， 唔系叫你派钱啊，系唔使戴口罩， 嗯， 你可以唔戴口罩通街行。但系亦都随时警察如果得闲嗰头见到你嗰个唔戴口罩见到靓女啲埋嚟埋嚟埋嚟吓阿 Sir 有嘢问吓、啊、做咩按摩唔系按摩而家阿 Sir 见你唔戴口罩请你有冇行街纸 喂但系 嗰、那个 Miss 港女一攞出嚟哦得啦阿 Sir 系咪阿 Sir 系咪针对我唔系我哋抽样调查OK 咁咪得咯边个够胆冇行街纸唔戴口罩通街行呢、這个咪最基本嘅诱因咯系咪啊？ 唔系呢啲，讲紧你都知香港人呢即系蛇斋饼种啊嘛，俗称 嗰、哦那个口腔期 系咪？ 口腔期 呢啲实际啲， 口腔期系照顾一啲咧年纪大啲吓、啊， 嗯， 同埋咧平时咧系讲饮饮食食嗰啲， 嗯， 啊嗰啲咧就另一种诱因系咪？ 嗱，仲有人话，有人话。我呢个系我转述，唔系我认为，我强调，有人认为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嘅， 系 唔翻工唔开心嘅，咁、 啊、 你一系就立条法例，即刻紧急法，就系、是、唔打针唔翻得工， 嗯， 咁样咯，系咪先？咁我咪可以 咁啊？个有雇主嗰度有雇主嘅问题，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光明岭，陶杰、鲍伟聪。 仲有好多咧嘅措施咧，都系被指为太严厉嘅。例如咧，当你发现一个细路仔有确诊嘅时候咧，系嘛？ 嗯， 咁啊，是否啊，即刻啊，系要将呢个隔离期啊，由14日就变为21日咧？ 系嘛？仲有咧，就有啲唔关乎即系呢个确诊啊，关乎呢个上呼吸道感染咧，有啲幼稚园咧五个咧就已经停课噶啦，已经要咁嗰啲，咁呢啲都系好严厉嘅检疫措施嚟嘅。 最严厉啊！ 咁你扰唔扰民咧？呢啲唔讨论啦，因为咧其实即系喺疫情之下咧，好多时候咧都要大家将就下。 咁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就係嗰个标准你要统一囉。咁如果你已经讲咗係最严厉嘅检疫措施，咁就要執行到底，係咪？如果唔係到时我哋香港又爆第五波，咁点呢？ 应该就唔会㗎啦，你随住呢个打针越打越多呢。 理论上係啦，即係睇返英国嘅例子。 咁而家问题就係而家好多人唔信特区政府又好咩都好，就唔肯打针啫。我諗最大嘅动力你睇英国嘅例子呢，自从呢个阿斯利康同埋伏必泰两针齐下呢，佢个确诊数字已经出现断崖式嘅下降。 係。同埋解除封城啦。 解除封城。同埋而家英國人基本上呢喺呢個夏天呢就已經可以喺酒吧嗰度呢就照樣口沫橫飛就對酒。 同埋喺啲公園啊郊外全部佢哋都唔戴口罩㗎啦，已經 唔戴㗎啦。 係啊。 咁呢就其實而家你睇英國前宗主國嘅例子呢，你就已經知呢注射涵蓋面高呢係一定呢係可以有助於早日可以解封嘅。你用英国嘅例子就知道，其他唔使拗。咁但係而家就係拉牛上树，啲香港好多人唔敢打针。唔敢打针呢就設立诱因。咁但係呢个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话你叫柳诱因呢就太仁慈啦。佢用呢隻法家商鞅韩非子嗰个 mindset 就话要令唔打针嘅人付出代价。呢个呢你要将佢接入呢个叫中国法家文化。 真係有巧，我赞同。 因为呢你对，因为佢可能梁振英对中国人个民族性呢佢了解得透彻。 喂，其实我赞成。 奖赏冇用嘅呢个民族。 是啊， 你又只有呢你又你唔叫你唔可以呢话叫你去做，然后我奖粒糖。佢由负面去睇，叫你唔做我刮你一巴，所以呢就要你叫唔打针嘅付出代价。喺呢方面呢佢完全係衔接中国人士要管的鲁迅嗰隻对于中国人嘅行事我向来用最坏嘅动机去諗。一路上去呢咩十家连坐秦始皇李斯法家韩非子嗰方。 嗱，我觉得咁，而家特区政府呢既然通关佢冇 say 啦，即係冇权力去要求中国大陆呢就可以免检疫，好似回港二咁变成回中二啊。咁但係调转呢佢有权呢可以颁布喺九月之前唔打针嘅人呢佢喺三年之内不能够回到中国。嗱，我觉得如果用呢招呢可能好多人去打㗎。你都知有好多点咩争议啫。係咪呢啲诱因嚟㗎嘛。即係换句话讲你打咗就可以有机会返去。你唔打咁三年不能返中国。咁你知好多人唔返中国唔得㗎啦，要食火锅啊揼骨啊探亲啊扫墓啊咁样嘛。咁你喺呢个原因之下，咁既然佢都话将来外游啊其实系要打㗎嘛。咁点解返大陆就唔系外游呢？ 你应该同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取得共识，你要日本仔帮一帮你。 吓，由日本？ 日本领事馆呢就半威吓半氹。所有香港人尤其系30岁以下尤其系港女。如果三个月内唔打针， 是 咪？三个月内就三年内，特区政府会将黑名单交俾日本政府，就不准入境，咩睇樱花啊，咩嗰啲咁嘅嘢，同我行，我滚开 ，OK？ 都得，双管齐下。 你要日本出声先有阻吓力，呢个系响应翻阿梁振英呼吁，要令唔打针嘅人付出代价 ，OK？ 咁就真係好大代 价。你要呢请日本政府呢係呢个呢去宣布。或者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同埋特区政府呢一齐联名宣布。喂呀 吓。係呀。 日港亲善呢係咪呢个阻吓力呢一宣布呢愁云惨雾呼天抢地。尤其係啲港女呢发出呢一种呢你都唔知呢係典藏典籍。定係喺火炉度煎烤嘅痛苦呻吟。我话俾你听，三日之内你嗰啲咁嘅伏必泰唔清零呢，我光明顶即刻同你执咗佢。 唉，你唔好咁样係咪先，我觉得。 唔好咁样，我就事论事，我讨厌政治。 唔好淨係针对啲港女。 港女最鍾意㗎嘛。唔紧要啊，或者全部呢、這个 大家性別平等啦，係嘛？ 港男都係 30歲以下嘅港男港女。 嗯， 如果你三個月內唔接受日本政府優先承認嘅輝瑞復必泰， 嗯， 攞唔到針子，因為三年不准去日本。 或者30歲以上嘅港男，如果你冇針子，不能再光顧任何按摩場所，得唔得？可能好多港男都即刻撲到去打㗎喎。 你問得問咁少，呢、這個我唔。 你唔作，你唔作答啊？ 點答？我唔識答。 你知港男鍾意按摩嘛？ 新聞再講。 坐的。 今日到而家咧，真係一個考驗特區政府咧嗰啲官僚團隊嗰個判斷力嘅時候，因為咧有一個大嘅利益啦，係嘛？就係咧香港個經濟啊、飲食業啊、呢個消費啊，係嘛？嗰個旅遊業啊，咁咪繼續死啊！然後咧就新加入呢個誘因咧，就係叫做注射。 嗯， 注射疫苗咧，你已經睇到咧喺英國嚟講咧，起碼有呢啲國家咧係出現好嘅成績。而一啲注射管理不力嘅，好似呢個日本咧就唔得。咁、 okay? 台灣咧，因由於一啲唔係好明白嘅理由咧，就最近出現咧大量嘅確診。呢啲後面到底係咩原因係冇人知嘅。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你真係一個有高度自治能力嘅香港人嘅政府，以前有咁多年政務官英國人嘅培養咧。而家系一个考核你咧，系独立判断，同埋咧叫效率施政，同埋呢个叫理性管治呢三样嘢嘅能力嘅时候， 嗯， 就唔系咧喺中间彷徨，一时咧又睇下人哋英国咁又眼红，吓、啊、觉得咧佢啊用个 BNO 嚟搞你或者制裁你啲高官系咪？ 嗯， 阿斯利康咧都费事买 ，OK， 一阵咧又听大陆。但喺大陸咧，你又唔知聽邊支笛，上邊咧又有好多地方，一啲咧就係高危，一啲咧就未交配。遼寧咧又同廣東唔同，咁你廣東都唔係成個廣東啊嘛，係咪啊？大灣區都唔係 cover 成個廣東啊嘛，一個廣東省，一個大灣區，一個深圳，咁呢啲你點樣樣去將佢分 grade 咧？係嘛？ 嗯。 仲有一啲就係翻去大陸探親，又或者咧係嗰啲翻去大陸啊，有。公務嘅人、啊、又或者咧喺大陸有親戚嘅香港嘅新移民，佢老豆喺上海或者喺邊度咧，狗病，你要俾佢上入放一放去、啊、然後咧翻翻嚟，咁又點咧？ 係、嗯、 又仲有啊，就係、是、呢個叫你點樣同呢個叫大灣區推動大灣區啊？呢、這個宣傳啊，啊係幾時可以啟動咧？如果嗰度再拖啊，咁啊，佢會唔會啊係唔得打鐵趁熱咧？啊！啲人啊，同大陸啊嗰、那個往來啊，逐漸啊係隔閡啊，嚇、啊、慢慢咧就直情啊都費事啊。 其實都要 會唔會間接造就啊下一代對中國嘅離心，同埋甚至啊港獨嘅心理 都要咧，讚一讚嘅。咁啊，因為之前咧，巴基斯坦啊、尼泊爾啊，咁呢啲地方咧，嗰、那個傳入嘅個案咧，好犀利啦。咁所以立即咧就封關啊，對呢啲國家。咁啊，其實都吸收咗之前咧一啲經驗。咁啊，都係採取一個最嚴厲嘅檢疫措施嘅。咁因為咧，我哋睇翻之前啦，無論係嗰時海員。嘅輸入啦，或者係一啲咧來自巴基斯坦嘅印度啊嗰啲病例咧，而家香港嗰啲疫情咧，最主要都係輸入嘅，而輸入咗之後就係會再經過社區嘅傳染咧，就會造成一啲小爆發。咁啊，睇翻即係最近嘅例子都係咁，所以其實而家守住個關口守得好嚴咧，其實個措施係正確嘅方向，同埋亦都做得好嘅。不過，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对于大陆，中国大陆咧，似乎又唔能够用翻同一个咁严厉嘅方法。咁、那、啊个说法当然系就话，因为唔同、哦，中国大陆同香港个经贸啊、亲人啊，或者系关系啊，就唔同同外国，唔系话封就封，或者好似今次咁样话取消回港而已经哇咁大反弹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即系香港嘅特区政府都面对嗰个两难。即係佢唔能夠用同一個嚴厲嘅政策去對內同對外，咁啊再加上咧， 而家个经济呢叫做有啲起色啊，因为个失业率又好转咗嘛，市面其实都好多人嘅。你去到有某啲假日嘅停车场其实都排晒队，个商场里面同以前冇咩分别。咁啊呢啲咁嘅经济轻微嘅复苏呢，又驚万一好似之前嗰个疫情再爆发呢，又会化为乌有。咁所以造成他们现在那个进退失据或者朝令夕改呢，我想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去到关乎中国大陆呢，那个防疫政策呢，你就不能够所谓统一或者是一致。那于是乎呢，所谓最严厉，那结果都是不是很严厉咯，是不 是、加上呢，好不幸呢，林郑他处于一个环境呢，就佢第一任咧就快期滿啦，咁、周圍當然好多人咧候，有一啲人候住佢個位啦，所以喺呢啲時候咧，對於佢呢個所謂嘅行政主導咧，自不然咧就會出現一啲來自所謂方方面面啊嘅干擾咧。 咦、呢個字咁熟嘅， 或者叫這樣那樣啊嘅唱衰啦，係嘛？呢啲叫方方面面嘅干扰同埋这样那样嘅唱衰啦。咁所以如果佢再喺抗疫嗰方面唔能够再推出一两个比较重大嘅亮点呢，咁恐怕呢就呢、这个对于佢嘅连任呢就可能有造就一少少嘅阻力啦。咁喺佢以前嘅处境呢，佢唔係好似佢嘅前任咁幸福㗎嘛。唔系话有政协副主席同特首两个俾你拣噶嘛，啱唔啱啊？而家咪你冇得拣噶嘛，喂，如果有得拣嗰啲，话如果政协副主席同埋特首俾我拣，我宁愿做特首啊！呢啲就真系生活喺巨大嘅幸福里边啦，政协副主席原来可以拣，拣唔做啊，上面俾你做，你可以拣，我唔要，咁你话几幸福啊？设想如果有一个香港的尖子去到牛津大学读书，那个人叫林作，又或者呢在南加州大学读书叫做钟培生，两个呢都是高材生，回到来在个 Facebook 话给群组的好朋友听，群组的人喂找到嘢做未啊，阿作阿租，喂，揾到嘢做咩啊？阿生，唉，你话俾我听，我好闭翳，点闭翳啊？冇，我爹哋咧就同呢个香港几个 uncle 都好老友嘅。咩 uncle 啊？一个咧就叫做Peter Wu uncle 啦。边个 Peter Wu 啊？我九仓嗰个咯。一个咧就系、是、我自细叫开佢做 Uncle KS 嘅。吓、啊？嗰位唔系啊嘛，咁翻到嚟，两个 uncle 都话 uncle KS 咧就叫我去睇嗰、那个帮一帮 uncle Kenning 咧 ，uncle Kenning 就嚟走，佢话咧有一个叫做acting 嘅叫做 assistant 嘅 CEO 咧，年薪几多啊？我唔系好多啫，咁话我后生，啱啱 grad 又冇乜 experience。大约500万港币到咯一年，哇多过特首啊，咁又唔多过 Auntie Carrie 好多，咁 Auntie Carrie 个 situation 同我唔同嘅，我知佢系数每个月数40万，咁我 Oxford 啊嘛，佢 Hong Kong U， 我 Oxford 读 Mass 噶嘛，啱唔啱啊？咁个起跑线高少少啫，都系咁啊。Uncle Peter 咧，我 Uncle Peter 嗰份就唔同啊。900万啊，叫我做嗰、那个叫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ic Advisor 啊。不过 Uncle KS 嗰度呢虽然500万呢，但仲有 bonus 噶 promise 啊。哎呀，我都唔知揀边个好。不过如果你宁愿边个揀呢，我爹哋同我讲，唉，两个都咁好，两个都同爹哋咁老友。正所谓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俾我揀，我揀而家嗰个 basic salary 低啲500万嗰份。 喂，你呢个好深奥，我想问。 因为我鍾意 bonus challenge,ok?、对于一个年轻人最 promising 嘅事唔系呢一口领多人工嗰份。 是要呢多人工再加 challenge。 嗯、 如果是鍾培生就用英美式 的英文 challenge 英式的英文就叫 challenge 是、啊、这些是建功的时候的 哇你说几好你说几幸福 但我想问个很简单我小市民问题来的照计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是高于特首的嘛那为什么要做特首呢我不是很明白即你做了董事局成员咁你照计冇理由恨个 CEO 㗎嘛。 唔知呀呢啲。 係咪先 呢啲我唔 知。即係我唔係好明啫呢样嘢。即係我可能我肤浅啦即係我觉得做人向上爬係咪 咁即係西游记里面嘅孙悟空如果玉皇大帝俾个白马瘟你做定跟住呢花果山你仲係齐天大圣。孙悟空都会话我宁愿做齐天大圣啦啱唔啱 哦， 啊，即系我呢啲，我哋由中国古典文学嗰度啊，去一个吸取一个呢啲叫所谓嘅reference 啊，系嘛？ 嗯， 人之常情嘅，你话论官阶高边个高啊？系嘛？ 咁都啱，因为咧， 你咁样讲会令有人啊，系会 draw 一个 parallel with《西游记》呢个家传户晓嘅典故啊？ 嗯， 系嘛？ 嗯， 我问咧。你高嗰个唔运唔做话宁愿做低系咪即系你嫌高嗰份系白马运咁解系咪 嗯。 因为中国文化好博大精深你知唔知 哦咁样。咁我打个譬如啦。 我哋纯粹由大中华古典文学西游记呢一个人情世故嘅宝库里面呢。 唔系都有啲君譬如 做一啲 reference, 因为我系中国人。嗯、所以呢我一諗起就諗起四大古典名著。西游记呢个著名嘅故事， 嗯，我都明嘅，即系等于咧，譬如二战嘅时候，即系阿巴顿将军系嘛，咁佢都系中意咧去前线作战嘅。你叫佢，你叫佢坐入去做军需， 或者叫佢做副总统，佢顶唔顺。所以呢啲都要人才。 你叫佢做国防部长，佢可能觉得坐 office 系嘛， 坐翻去冷气咧唔得，所以呢啲真系战将先得。 系啊， 啱唔啱啊？ 嗯。 所以你叫孙悟空，你叫佢做咗几日白马瘟，佢顶唔顺，佢都系宁愿落翻去花果山做大王。嗱呢啲系战将啦，系嘛？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 Carrie 姐咧，似乎咧就缺乏呢啲咁嘅性格。 嗯， 系嘛？你敢唔敢讲啊？人哋系啦，你够胆讲先犀利啊嘛？知唔知啊？你够唔够胆讲？你唔够胆啊？系咪？ 咁中国人， 所以呢个一开局一睇咧就。有少少咧，就真系我唔可以讲话高下立判啦。以气势嚟讲咧，阿 Carrie 姐可能就真系弱咗少少，再加埋呢个叫做吓、啊、六小时咧，啊呢、這个咩通啊？我唔想噏 错。回港二啊，唔系通 啊？回咩？回港二啊？咁啊，得个六小时寿命咧，我睇睇个气势咧，阿 Carrie 姐姐好似似乎落后少少。若果佢要连任咧，我都希望喺度，大家我中立少少鼓励佢啦，系嘛？即系真系俾翻啲诱因出嚟啦，吓、啊。 嗯。 譬如话打咗两针嗰啲十四日，代住咗行街纸就可以唔使戴口罩。Okay? 嗯。 咪俾个诱因，千祈唔好咧就唔打针嗰啲咧就要罚钱，落入呢个叫做商鞅李斯法家呢种咁嘅苛政，吓、啊。咁可能佢喺度。香港大学对中国历史呢啲或者西游记啊呢、这个法家文化唔系好熟悉啦。咁我哋今日有一啲比较建设性嘅中国文化角度咧，就补充评论一下少少啦。 系读翻书、啊， 有阿鲍博士喺书我都班门弄斧，因为你都编好多历史电视剧。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咧，喺全世界对抗呢一个瘟疫嘅潮流之中咧，香港特区政府应该点样自处咧？系嘛？咁我谂咧，即系大家都各自为自己嘅利益啊，喺呢个时候俾啲鼓励啊，吓、啊，俾我哋阿林郑姐姐啦，系嘛？你而家咁样咧，好似阿晴朗、阿陈志韵朝朝咁去诅咒佢咧，我谂都于事无补啦，啱唔啱？啊，到呢个地步，不如咧引诱下佢，系嘛？等到佢咧快啲推出一啲诱因啦，系嘛？ 例如话打咗针嗰啲咧，可以有张八折卡啊，打咗针嗰啲咧，八达通啊，政府可以每人送200蚊啊，咁样不分黄蓝啊，系嘛？例如咧打咗针咧，好消息啦，系嘛？日本政府天大面子，开放呢个叫冲绳岛啊！啊嗱，而家日本确诊唔知点解冇报冲绳岛噶噃，包唔包冲绳？ 有报有报。 讲嚟讲去都东京，喂，成个冲绳啊！嗰、那个疫情到底系同日本本土比啊，系咪一样咁高咧？ 嗯， 如果系低啲咁，你咪开放呢个冲绳同埋香港啊，嗰、那个旅游气泡先咯，系嘛？ 嗯， 啱唔啱啊？打唔通啊，呢、這个叫中港通道啫，自由行啫，吓、啊、整条叫冲港啊，吓、啊、呢个气泡通道得唔得？冲者冲绳啊，喺个中字都加两点啫，差唔多。 冲绳每日都有百几宗噶， 每日百几， 即系七日平均数170几宗噶。 哇，咁劲啊！ 但系嗱，计起上嚟，咁你梗系比唔上大阪、东京嗰啲啦。 系咯， 嗰啲近千啊嘛，之前。 即系学阿梁振英话斋，先易后难，成熟一项就行一项啊嘛。成熟一项推一项啊嘛，系咪先？ 系啊，所以 咁你咪先嘅实现冲绳先咯。 冲绳都系加入咗紧急状态。 哇！你咁又下个月啊，边个又识啊？宣布过两个月就有呢个叫豪华邮轮啊，吓叫海港兜圈啊，叫糖水滚糖鱼啊，坐只邮轮咁嚟行咯，系咪啊？ 嗯，即系望梅止渴啊嘛，系嘛？即系 譬如话你可唔可以同国泰推出啊？就咧打咗两针嗰啲咧，阿爷打科兴。个孙就打咗呢个伏必泰，两个出示针纸，就阿爷同个孙一齐上国泰航空，就俾只细机你低飞，叫4000尺 ，OK， 四只系低飞咧，就环游成个广东省一圈，就俾个阿爷南师咧就耷低头望梅止渴，见到祖国感受河山，哇，当堂热泪盈眶。跟住咧，由個阿爺指住個窗，嗱呢度咧，嗱呢度你衰仔，你睇唔到呢度咧就係叫做東江，睇唔睇到啊？嗱咁咧，再架機再行下，行上少少，嗱呢度咧就快咧兜個圈咧就到潮汕，係嘛？咁咧乘機咧係叫4000尺啊，叫低空飛行嘅一個叫愛國教育，咁裏邊咧嗰個孫咧啊。就陪嗰个阿爷咧系一齐睇，咁佢又唔使惊啦，系咪？佢争翻去中国大陆啫，翻争去大陆啫，唔使你贴地，呢、這个叫高空离地游，系咪？闹嗰啲闹，一路睇一路闹，咁闹下，有啲最靓嘅空姐就 serve 飞机餐啦，啱唔啱啊？一定唔止16蚊啦，系咪先？系嘛？讲嚟真系话，真系邓嗰个竹篙湾嗰班16蚊嗰班低端人口阴功啊！ 冇咁讲，最近听闻国泰中咗标啊，系嘛？提供飞机餐啦、 哇！16蚊真系，喂，猪哨都唔止啊！一餐16蚊啦，啱唔啱啊？ 系包埋运输啊！ 16蚊包运输、 啊，包埋运费啊！知唔知啊？ 嗰间叫 Danny 仔咁执几多钱啊？一个16蚊， 系。 以后呢16蚊咧，其实啲人唔识啊。你既然嗰日上屙下呕16蚊，你咪将嗰啲饭盒 Danny 嗰条线直接运入去正总咯，咪叫佢哋一开嗰啲咩脑震荡啊，咩礼拜二嗰啲咩餐会，一人买一个自己啃咯，叫阿张建宗带头系咪啊？啱啊！我而家好彩，国泰咧，终于呢啲由太古。啊！呢、這个领导嘅西方文明啊，呢啲企业咧，终于将啊呢、這个咧飞机餐咧派入去呢个竹篙湾。 嗯， 咁咧相信佢哋食完咧系唔会上吐下泻。 系， 希望佢哋食呢个国泰提供嘅飞机餐嘅时候咧，亦识得忆苦思甜。 嗯， 呢、這个飞机餐系由英国太古名下嘅国泰咧系提供嘅。 嗯 ，OK。是不会食死你的 ,ok? 因为如果英国佬的东西如果食死你呢香港呢就不会站到今日 仲懶船三根釘咧，仲喺度攬住人哋英國佬留低嗰啲咩普通法啊啊嗰啲咁嘅嘢當係寶啊！ 所以你提今日個主題，你提個官僚制度咧，其實從嗰單嘢都一樣啦，即係一向以嚟俾人詬病就價低者得依、這個咁嘅招標，咁啊其實。有人都为 善者得啊！ 有人都为嗰、那个食物生产商呼冤噶。有人话 咩事？ 就话其实咧，佢哋唔系话即系做得劣食，全部都系、嗯，只不过个入标价系咁样。咁、嗯、你冇理由即系蚀住做，或者要包埋运输。 咁、嗯、啊，当然啦。 咁所有嘢造成咧，先至会造成咁嘅结果咁样。咁啊，呢啲系即系。有人咁讲啦，平衡一下啦，系咪？求你话真系俾十零蚊你，你都搞唔掂啦，一餐 搞唔掂啦，呢啲真系无辜啊，大佬。 系啊，系 嘛？ 嗯， 咁咧，咁你嗱，竹篙湾嗰班无啦啦俾你扇一镬，十六蚊饭盒搞到上吐下泻，你又有乜嘢赔偿先？ 有咩赔偿啫？唔死当赢啦，系咪啊？出翻嚟 咁唔得噶。 啊、喂以前嗰啲冇飛機餐挨咗嗰啲十零蚊飯盒嗰啲咁嗰啲。 你淨係派個飛機餐就算啦。 嗯。 咁使唔使每一個男性18歲以上補個越南按摩呢啱唔啱 係你提㗎咋。我已經冇提按摩啦。 可以做就呢個就職機會食完飛機餐。啊、 不過我贊成嘅。 就整返一個唔好谂咩啊！纯粹嘅按摩套餐咧， 系 嗱呢啲啊，全部可以做嘅，有因啊嘛。 系啊，按摩系有因。 你有官僚啊，咁嘅僵化嘅心理，咪就系睇唔到其他嘢咯，啱唔啱？好啦，听晚11点。